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玩笑开过，但楼隐的话也让池小池从此存下了一点野心，一点隐隐约约的不甘心。楼隐在楼里一部分人的心目里是不折不扣的好孩子，但优秀本身就是惹人嫉妒的缘由。另一部分人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好孩子，但他们从他的学业、礼节和日常表现上都挑不出错来，只能干瞪眼。楚仪的半导体事件总算是给了这些人一个发泄的机会。因为半导体的缘故，楼隐的风评在筒子楼里一落千丈，每个人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楼隐手脚不干净的事情，末了还要装模作样地感叹一声：哎，还是没爹妈的孩子，打小没能教好。石小池气不过，想为楼隐出气，却被楼隐阻止了。他受父母耳濡目染，一身的好脾气与好修养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动摇的，而又因为失去双亲，他在儒雅的书卷气外又多了一份同龄孩子少有的对世事的体察和谅解。楼隐是真的不生气，并真心实意的觉得不值得。到头来池小池反倒比他这个当事人表现得还要愤怒。父母在听到相关八卦之后，居然难得地表现出了责任心，在餐桌上教育池小池，让他少和楼隐来往，还说他们池家的孩子可以成绩差，但是不能被人带歪了品德。池小池愤怒至极，他在餐桌上站起来说： 以前我和罗哥玩得好的时候，你们根本不管我，现在听了点捕风捉影的传闻，就摆出一副为我好的样子，你们到底是关心我，还是怕我丢了你们的面子？ 不出意外，在被狠狠刮了一巴掌后，父母联系了住在隔壁的朱守成，请他在初二的暑假为池小池补习，并勒令他不许再去见楼隐。朱守成是一座公立学校的数学老师，50多岁了，头发有些花白，但身材依然高大健壮。池小池已经算是发育得很好了，发顶才堪堪到他胸口，就连楼隐也不过刚到他下巴。他妻子早亡，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儿媳妇在城市生活，而他选择独身官居，留在这城乡结合部的中学里执教，用他的说法是故土难离。在筒子楼里，他是德高望重、学问高深的代名词，为人又热心，很得大家尊敬。但在池小池看来，朱守成就像是一座黑漆漆的铁塔，虽然上过2次课，对池小池也很温柔，在池小池去他家补习时，总给他备好冲泡橘子汁和牛奶巧克力，可池小池仍是不喜欢他身上的那股味道。当然了，池小池也不会把这种事太往心里去。最让他犯愁的是要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委婉地告诉楼隐。然而就到了那一天，那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天都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一起去喂狗期间偶遇了朱守成，意外地把这件事挑到了明面上。楼隐劝池小池听父母的话，也跟他约好晚上8点在天台上见，他要给他开小班补习。池小池满心欢喜地回了家，父母都去上班了，池小池本想午睡一会儿，等3点钟就去找朱守成补习。谁想刚躺下不多久，脑袋上吱悠吱悠转悠的风扇就停下了。池 池小池被活活热醒过来，咔嗒咔嗒转了几下风扇旋钮，又拉了一下灯绳，确认是停电了。老筒子楼经常出现类似的状况，池小池没什么意外，熟练地翻出厚厚的电话簿，准备打给当地的电业局报修。然而拎起听筒，听筒里却寂然无声。这下没招了，池小池只得撂了电话，重新滚上床。没了电扇，空气迅速升温，凉席变成了被火烤着的饼铛，夹缝里都沾上了汗水。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摊了一会儿煎饼，池小池突然听到门口传来哆哆的敲门声。他抱着竹面枕，汗流浃背地爬起来。 楼哥， 小池，是我。 外面是朱守成亲切的声音。 午睡了吗？这停电了，怪热的。我家里有绿豆棒冰，你来吗？ 池小池犹豫了一会儿，爬起身，穿了工字背心和短裤，打开了门。门外的朱守成光着背，露出牙齿，对他笑得无比灿烂。池小池看了一眼身后显示着2点钟的挂钟，拿手背挡光，和朱守成商量。 老师，我今天早点去，能早点下课吗？ 中午楼颖送他一块巧克力，如果今天能提早下课一小时，他想趁糕饼店还没下班，去附近买点鸡蛋糕给楼颖吃。朱守成的笑容弧度丝毫不变，仿佛是粘在脸上的面具。面具后的一双眼直直望着池小池，对他说， 好啊。 筒子楼里几乎没有闲人，在白天每个人都得为生计奔忙，筒子楼每天最热闹的时段是晚上，中年妇女忙着嗑瓜子，中年男人忙着喝酒，年轻夫妻忙着趁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亲热温存。锅碗瓢盆响成一处，构成一副烟火气十足的风味人间。但在夏日的午后，除蝉鸣之外，死寂一片。池小池抱着课本，跟随在朱守成身后，走入一片白日，又进入有着一层厚厚铁门的朱家。轰隆一声，铁门把他与外面的世界分离了开来。池小池一边吮吸着绿豆棒冰，一边伏案做题。纱窗关着，把热风的热力过滤了一部分，吹在后背上，虽然不那么舒服，好在是了胜于无。朱守成拿暖瓶给池小池倒了一杯开水。 别喝，先晾着，晾成凉白开，喝了舒坦。 谢谢老师。 倒好水的朱守成坐在餐桌改成的临时书桌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池小池，盯着他有些发毛。他不知道朱守成想要干什么，只是本能地觉得很不舒服，还不是寻常的那种带压迫的不舒服。事实证明，朱守成的确和平时给他补习时的状态不大一样了。他热络地问池小池， 冰棍好吃吗？ 池小池心思一向敏锐，在意识到不对后，他的话就少了许多。 嗯，很好，谢谢老师。 你家电话能打通吗？ 不能。 我家也不能，知道原因吗？ 如果您家也不行的话，整栋楼的线路可能都断了，应该是电话局那边的线路故障。 哦。 朱守成又笑露出了牙齿。 小池真聪明。 这说话的语调听得人后脊梁骨发麻。池小池僵硬地扬了扬嘴角，不自然地活动了一下肩膀，把吃干净的冰激凌圆棍扔进了垃圾桶，又扯了卷纸去擦手上淡绿色的甜汁。朱守成突然抬手要摸池小池的脸，池小池灵巧一臂， 老师。 朱守成指指他的嘴角，笑容满面。 有脏东西。 谢谢老师。 安静一会儿后，朱守成站起身来，把大开的纱窗关上。纱窗边缘划过滚轴的细细刷声，莫名叫池小池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停笔扭头看向朱守成，朱守成回过头来与池小池撞了个脸对脸，他笑着指向空无一物的半空， 有蚊子。 说罢他理所当然似的伸手把内层的玻璃窗也拉上。